继续的，这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啊，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歌，叫做《你在我心中》，好像有两三天没有播放王菲的歌了吧。好啦，用我们天后王菲的歌结束今天的节目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